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《十善业道经》第七面倒数第二行：佛慈龙王，热力妄语，即得八种天所赞法，何等为八？以口常清净，幽波花香。昨天讲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接着看第二句，这都是讲的果德。二，为诸世间之所信服。古人常说，人无信则不立。这是在中国古代社会上对信用非常重视。五常，常是恒常，决定不能够失掉的。所以称为常道啊，也就是做人呢基本的道理啊，仁义礼智信。那么在佛法里面，对这个信也非常非常重视。净土宗里面这个三个条件，信愿行。这信愿行三个条件不仅仅是净土宗啊，无论修学哪一个宗派，无论哪一个法门，都不能够缺少啊，尤其是信。大经大论，佛在其中说明，是信为道源功德母。这个话的意思，信是入道的根源呐，能生功德，所以称功德母啊，母是能生的意思。那么现在在外国常去外国的人应该都发现，外国现在都是用信用卡了。你要没有信用的话，你在那个社会就很难生存了。现社会的发展将来可能都不用现金了，完全用信用卡了。所以对于如何维护自己的信用，外国人非常重视。他们重视信呢，是为了利益。佛家讲这个信呢，是为了道啊。如果常常妄语，那是你这个话不可靠。我们与人接触别人是不是用妄语对待我们，关系不大。我们受一次骗，受两次骗，就会学到教训，不会再上第三次当。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有没有打妄语，我们有没有欺骗别人。可是在现前的社会，妄语成了一种习惯了。为什么呢？只有用妄语才能保护自己。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，这不能不打妄语。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，你的权益究竟有多少？非常有限啊！你的损失可太大太大了。你纵然打妄语可以得到整个地球，你还免不掉生死轮回啊！你因为妄语决定不能超越三界，决定不能往生净土。你这个要是一比较，你的损失到多大？啊，所以不了解事实真相，往往随顺自己烦恼习气。啊，现在人不懂得说话，也不能怪他，没有人教他嘛。啊，《无量寿经》，佛讲的太好了。啊，让我们真正一个明白人，要体谅现前社会一切众生。啊，他们是佛经里面讲的可怜悯者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先人无知，不涉道德，无有余者，啊，殊怪也。啊，明理的人虽然不责备他，不怪他，但是他不能不受果报啊！啊，他自己造的这个业因呢，一定有果报，因缘果报是谁都不能代替。啊，这个是《大小乘经论》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的言语不能不谨慎。纵然是你善心善意，你一定要明了，听话的人能不能体会到你的善心善意？啊，许许多多地方，你善心善意，人家听了之后啊，产生误会，说你是恶行恶意。所以开经偈里头一句话，愿解如来真实意，这谈何容易啊。我们修学所以不能成就，说实在话是悟解如来真实意，去解如来真实意。这个现象太多太多了。佛的意思我们误会了，我们曲解了。日常生活当中，人与人往来，别人的意思我们往往也把它错解了。等到自己知道错了啊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所以言语不能不谨慎，不能不学习啊。那么佛指导我们一个原则啊，这个原则非常重要，就诚实。诚实就是不妄语啊，说话要有分寸啊，一定要顾到现实周边的状况啊，让人听了的时候不至于产生误会啊。所以诚实的言语，这是为世间人所信。为世间人所尊重啊。第三句， 发言成正，因为别人相信你，相信你诚实，相信你不妄语，往往引用你的言语，你的说法来作证，就像我们常常引用经典作证，引用古大德所说的为证，他们不妄语啊。这是第三种啊，诸天所称赞的。好，这个后面还有一句啊，发言成正的，人天敬爱。第四，常以爱语安慰众生。众生因为迷惑，所以随顺烦恼，随顺习气，造作种种不善，所以得的果报不善啊，常常生活在苦难之中。这个苦难不分贫富贵贱，有很多人地位很高，财富很大，但是生活非常痛苦。地位高了之后，变成朋友都没有了，朋友不敢跟他接近。找个朋友聊聊天都找不到，得的财富太多了，时时刻刻提防别人陷害他，所以出门都要请很多保镖，行动不自由啊！真正知心的朋友没有了。所遇见的人他都提防，他来见我他是什么目的，他有什么企图，所以真正变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了。所以富贵人呢，有富贵人的苦难啊，贫贱有贫贱的苦难。说到苦难呢，大家都一样。唯有菩萨能帮助他。菩萨于世间一无所求，于人无争，于事无求。这种人能够以爱语安慰他，爱语是爱护他的言语，不一定是好听的。对他有真实的利益，打他骂他都是爱护他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，这是真正的有爱心的。现在在今天的社会，大概只有父母对子女还有爱心，还有爱语，老师对学生都未必有。朋友之间就更难了， 所以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悲惨的世界。伦理道德全部沦丧了。这是一个大乱的时代。在这个时代我们总算是有幸。过去是还修的有一点善根福德。在这一生当中还能闻佛法。还懂得了要发心去修行。这个非常稀有而难得。一定要保住自己。这一念善心。要保护自己啊，一念善心。一定要认清楚。这个世间到底有没有灾难呢？大家自己看。你能够通达社会的现象，就是古人所讲神而明之啊，你就明白了。吉凶祸福了如指掌啊。人与人之间果然充实仁义礼智信啊，你到处都能看得见。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是有福，佛家讲的福地福臣，仁仁慈啊，义是道义，礼是礼节，智慧信用，这个社会有福啊。如果是反过来，没有仁慈，没有道义，无礼，无智，无信，这个社会必定有凶灾啊。你冷静仔细去观察，先从历史上看啊，看过去的，看历史上所说的治世，天下大治，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。你看看那个社会是什么现象，再看看过去动乱的时代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社会人士又是什么一个现象？我们看过去，过去是一面镜子，再看看现前社会现象，就知道了。我常讲啊， 社会的治乱，吉凶祸福，它的根是家庭。啊，这个社会基本的组织是家庭。家庭这个组织要是破坏了，社会永远不会得到安定。家庭的核心是夫妇。从前夫妇是道义的集合，有恩有义有情有爱，现在这四个字没有了。现在我们看一般夫妻结合是什么？利欲，你说多可怕？女的看到这个男的有钱有势力利，男的看到这个女的还长得不错欲，没有爱呀。这个社会还得了吗？今天有很多人讲这个夫妻结合是爱啊，我听得摇头啊，你哪里懂得爱啊？什么叫爱啊？没有啊。这个没有，没有人教他，所以他不懂。今天社会的集合，从基本家庭的组织到这个整个国家世界，都是一个利一个欲，你说还得了吗？几个人看清楚这个里头的业因果报又有几个人肯回头？佛家常讲回头是岸啊。我们一个人回头，一个人得度，两个人回头，两个人得度，大家不知道回头我们自己要晓得回头，不辜负佛菩萨的教诲。修行古人很多人讲从不忘于始从哪里修开始呢？从不忘于开始。第五个好处，得胜意乐三业清净。这个胜意乐就是佛家讲的法喜充满。儒家所说的不亦乐乎，那个乐是胜意乐。不是从外面刺激，是内心里面生的喜悦，像泉水一样，它不是从外来的。这叫法喜。这是乐道去三业清净就乐了。三业清净，无量寿经上世尊给我们开示，善护口业，不及他过；善护身业，不犯威仪； 善护意业清净无染。啊，这个三业展开就是十善业道啊。十善业道你通通都做到了，啊，你就得圣意乐了。啊，这个经论里面常讲啊，常生欢喜心。这个果报你真的得到啊。诸佛菩萨得到，祖师大德们也得到，真正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依教奉行的人都得到，我们只要肯干也能得到啊，这是真的。这种喜悦能消除一切烦恼，夜袭天灾人祸啊，都能够消除。这是三业清净之德啊，可见的这个言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一句啊。Thank you.